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杨红。 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是2021年12月4号，星期六。那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广州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雪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冬奥会赛时造雪正在进行中。 朝阳区劲松一区114号楼启动老楼拆除，2023年重建完成。 我国养老理财试点正式开启，首批4支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亮相。 恒大2.6亿美元担保义务可能加速债务到期，广东向其派出工作组。 拜登签署短期政府拨款法案，以防止政府停摆。 好，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了解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于浩。 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怎么样啊？ 今天夜间啊将继续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在-1度。那么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以晴为主，但大气透明度稍差，气温呢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呢在10度左右。明天的天气条件同样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 哦，好。那整个下周的天气趋势呢？ 从天气趋势来看呢，下周啊有2次冷空气活动，但是势力不强，不会造成啊气温的大幅度下降。从周一凌晨2-3点钟开始啊，北京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那么周一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呢，风力会更大一些，有4级左右。在郊区阵风可达6级，气温呢也在啊2度附近，所以风寒效应明显。周一上班上学啊要注意保暖。这种较大的风力啊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以后啊才能减小。另外一次呢是在周三，也就是8号的夜间。这个天气啊就要转阴了，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啊，北京将出现啊雨雪的天气，尤其对周四的早高峰啊会有影响，路面湿滑，大家呢要注意防备。那么周五啊北风吹来，天气转晴，下一周啊最高气温普遍在7到9度。除了这2次冷空气啊影响以外啊，在大部分日子里天气还是不错的。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的，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后半夜东南部会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为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75例，其中内蒙古61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5例都在哈尔滨市，河北4例都在石家庄市，云南4例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东一例在广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 记者今天从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8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天0点到14点，满洲里市又新增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新增的17例确诊病例当中，10例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7例为封控区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都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中发现。 12月3号下午，广州市白云区一名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常规核酸检测呈阳性。市区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周末消毒等防疫措施。 这名病例的具体情况是男，50岁，家住在白云区新市街保利紫云花园。12月3号之前常规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12月3号下午核酸检测结果初筛阳性，是疾控中心复核阳性。 病例的 B 环转运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治疗，经过检查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目前病情比较稳定。 目前呢，广州市白云区疾控部门正紧密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该病例基因测序的溯源结果显示，与病例工作的隔离场所一例入境阳性病例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传播链。今天上午，广州市疾控中心实验的测序结果显示，此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晚间发布消息，12月2号，上海市报告了两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是母女关系。经过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序，结果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 经过专家综合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毒基因数据库检索比对分析，认为此次两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不排除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而引发感染的可能。 哈尔滨最新要求非必要不离哈。哈尔滨市政府网站今天发布消息，从即日起请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哈，确需离哈的要经过所在单位、社区和属地区县指挥部批准，必须要持有48小时之内两次且间隔要大于等于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龙江健康码绿码通行。 另外呢，市域内所有大专院校实行封闭管理，在校学生不出校不离哈，对于确诊病例有时空伴随的轨迹交集人员，全部实行龙江健康码赴黄码管理。 所有的社会餐饮服务单位暂停堂食，可提供到店自取、外卖订餐服务，鼓励实施无接触式配送，禁止一切聚餐活动，禁止餐饮单位和个人承接或为聚餐提供服务。 大连市解除离联人员管控措施，离联无需提供证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今天发布，根据大连市疫情形势变化，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离联人员无需办理离联审批，无需提供离联证明。离联人员要严格执行大连市和前往地区各项防疫规定，如无需需要，那么不得前往国内的涉疫区以及中高风险地区。出行之前要了解出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盲目离联。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海淀的两栋风控楼今天解封了。经过21天的共同努力和坚守，最后一轮环境采样和风控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根据海淀区疾控中心疫情处置的建议，今天清晨呢，海淀区的马连洼街道菊园小区25号楼、上地街道怡泉汇大厦2号楼解除了风控管理。之前呢，因为菊园小区25号楼出现了确诊病例，其工作地点在怡泉汇大厦2号楼，两地实施了风控管理。 今天清晨6点呢，解封时间一到，菊园小区的门口，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们在鲜红的这个战旗、党支部旗帜之下合影。怡泉汇大厦前呢，工作人员也拆去了黄色的围挡。6点半左右，陆续的有居民走出来。菊园门口，一位年轻的男士说道：“哎呀，终于解封了，我得出去跑一圈。” 在上地街道怡泉汇大厦2号楼呢，一家企业工作的高先生也特别的兴奋。他说呢：“我计划今天去逛逛圆明园，然后呢吃顿火锅。真是被封了太多天了哈！封控这些天呢，他说啊，他也跟两名同事就住在办公室，除了工作日通过电脑上班，周末呢也只能够在办公室里窝着。”高先生说啊，这些日子因为工作人员外卖送来的非常及时，没有一次耽误吃饭。 如期解封离不开居民的理解和支持，更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守护。封控期间呢，为了保障社区居民生活起居，马连洼街道、上地街道第一时间集结服务保障力量，成立疫情防控现场指挥部、战旗党支部，由街道机关干部、派出所干警、楼宇物业人员、医院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不同领域人员组成服务保障队，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垃圾清运、环境消杀、核酸检测等工作。党员干部们也承担了居家观察人员看病、就医、转运、代买药品、食品、心理疏导等一系列服务，让居家观察人员安心又放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继续来关注发生在北京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有着雪飞燕之称的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时呢将会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等11个项目的比赛。七条赛道全长9.2公里，最大的垂直落差呢可以达到900米，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目前这里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冬奥会赛时造雪工作，预计呢在1月中旬完成所有的造雪任务。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昨天对他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顶出发区，这个位置大概的海拔呢是2190，我们整个海陀山的最高的海拔是2198。 顺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引，从建设在小海陀之巅遍布白雪的山顶平台放眼望去，多台造雪机正在雪道的不同点位上开展作业，压雪车也在来回行进。据担任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压雪部压雪车司机的孙世超介绍，制作符合冬奥比赛要求的雪道并不简单。 现在是在覆雪的过程，覆雪之后需要赛道塑形，后期是需要做冰状雪，就是往雪里面注水。我们的湿度比正常的山崖雪会大很多，为了保证运动员的速度，也为了安全，也为了每一位滑行者的公平性。 目前延庆赛区应用由塘坝和调蓄水池共同组成的造雪引水系统，给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供应造雪水。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文浩告诉记者，造雪水供应过程就像一个运动员进行三级跳远。 整个造雪系统由我们的大的这个市政管道调到我们的1050海拔高层的一个塘坝，通过造雪泵站呢，把我们的这个1050塘坝的水供到我们1290的一个调剂水池，再由我们的 PS100、200、300三级泵站一直泵到我们山上的最高点。整个沿线我们所有的雪道跟技术道路下面都是有我们相应的造雪管线的，大概可能是在50米到60米左右会有一个我们的造雪点。 据刘文浩介绍，除雪道造雪外，车联起延庆冬奥村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的索道缆车以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附属建筑设施，目前也正在进行相应的运转和最后的内部测试工作。记者体验乘坐索道缆车发现，这里也有很多贴心的设置。 这个流线的索道叫做8人拖挂式吊箱索道，它会在索道进站以后的这个瞬间把这个电充满，然后在上面的时候释放它这个电能，转换成这个热能，保证我这个座椅是这个加热的。那我们还有2条脱纤索道，未来满足中残奥无障碍人士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 作为我国第一支被国际雪联认可的雪上赛事救援队，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高山救援队的队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救援技能，还需具备很强的滑雪能力。队员杨晶告诉记者，当前他们正在对作业人员们进行赛前保障，同时也并未放松备战冬奥。 比赛的时候，我们会针对运动员在每个点位都会布置相应的救援队队员，然后还有医生，每条点位上是固定有救援船，然后真空的担架，就包括这种包扎固定这些设备我们是都有配备的。假如说运动员摔倒了，我们会通知裁判员，医生进场，我们进场，这种反应应该是最快，每个点位距离运动员可能2分钟之内，医生处置伤情，然后到包扎固定，然后到我们最后的运输，我们会有相应的这种配合，也演练也有很多遍，绳索训练加上这种雪上的训练，就是每天都会进行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奥城市志愿者即将亮相，包括7大类志愿者服务队。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已经于日前陆续展开了。12月5号国际志愿者日当天，城市志愿者将在全市各个城市服务站点上岗，为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增光添彩。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呢，主要是负责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包括场馆周边的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的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的志愿者、重点社区志愿者、助残服务志愿者、文明交通志愿者、新闻中心志愿者等7大类城市志愿者服务队。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城市志愿者将在场馆的周边、志愿服务站点、冬奥示范社区等地提供信息咨询、语言翻译、文明宣传、应急救助、环境保障，还有助残等志愿服务。 招募方呢将会为参加城市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时长记录，并提供志愿者服装、餐饮以及防寒保暖等方面的保障。 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全市各区呢相继展开了城市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在志愿北京平台等招募渠道，志愿者报名积极踊跃。其中呢，在志愿北京平台上，城市志愿者招募项目多达上百个。根据招募的要求，报名城市志愿者需要在志愿北京平台实名注册，完成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副中心，刚开门营业就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活力会，正在建设的副中心文化地标三大建筑，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处处都充满了绿色环保的元素。未来，绿心公园还将会开启智慧跑步新模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9点多，江女士和朋友在绿心公园活力会的羽毛球场开始了一天的晨练时间。 这边的场地心比较宽敞，它整个室外的空间还都挺好的。 活力会今年6月正式开放，拥有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多种健身场地，基本都能达到国内比赛的技术要求，目前已接待4万多人次。北投体育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元明说，活力会是由东亚铝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基本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改造中藏着很多节能环保的小妙招。 场馆的空调、冬天的暖气，包括我们的新风系统，这个是地源热泵的这么一套系统。在这个顶上呢，我们通过改造的时候呢，也加装了10多条采光带。天气好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篮球这个区域是不需要开灯的。 在绿心公园的西北角，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也在加紧施工。今年底，三大建筑的外立面就能亮相，明年底工程将基本完工。北投集团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说，从设计到建设，三大建筑都本着绿色环保的理念。他以剧院的设计举例说，新建的剧院可以和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无缝衔接。 它的舞台的设备尺寸与国家大剧院是匹配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完以后直接转场，不用因为舞台变小了重新调整，节约了以后演出转场各种费用。 据了解，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去年9月开园以来，已接待游客380万人次，举办200多场特色活动。北投绿心公园总经理彭光勇说，明年他们还计划将5.5公里的星形跑道打造成智慧跑道。 结合现在的一些新媒体嘛，他去了以后怎么人脸识别扫码，他输入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数据，随时监测他的健身的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情况，有利于他这个科学合理的健身。 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改建试点项目朝阳区劲松一区114号楼今天正式启动了原有楼体的拆除项目，以100%签约率进入到实施阶段。项目计划年底之前完成拆除，2023年重建完成。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劲松一区114号楼建成于1978年，是当时的实验楼。不到20厘米厚的外墙板，不仅让房间内冬冷夏热，还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家住3单元的陈学平说：“ 看我们家那个厕所那板吧，反正能看出来，跟原来上面那顶子已经都歪了，都脱开原来那位置，而且上面都有缝儿，大概也得有2-3公分了吧，就怕哪天倒了。” 陈学平是这栋楼的第一批住户，在楼里已经住了40多年，房屋漏水、墙皮脱落也都是困扰他生活的问题。他说，这栋楼里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听说这次重建能加装电梯，大家都很支持。 你看有些老人住楼上5层6层的，身体稍微的不好点就下不来了，老得在他的屋里待着，岁数大了有电梯呢，上下走方便多了。 因为特殊的楼体结构，114号楼成为劲松一区唯一没有改造的老楼。根据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拆除重建。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孟凡军说，重建完成后，除了加装电梯，平均每户的建筑面积能增加6平方米左右，厨房和卫生间都能扩大一点，房屋的户型也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因为它以前的老房子基本上进门就是个走廊，然后分几个门，有一个卧室比较大，现在咱们是把卧室啊相应的减少一点，然后把厅整个拉开，生活和居住这样彻底分开。 改建需要的资金采取四方共担的全新出资原则，政府补贴一半左右，产权单位、社会机构和居民再筹集一部分资金。朝阳区劲松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何海军说，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每户居民的出资额降到了6-7万元，社会资本则可以在20年内无偿使用这栋楼新增的地下1层空间，用来补齐劲松一区的生活设施短板。 按照微利可持续的这种原则，20年它能呢把这个成本啊给能收回来，但是它的业态呢要由这个居民来决定。现在初步的是有商超、老年食堂、有理发、图书馆作为居民的公共服务配套。 根据计划，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年底前完成拆除，2023年完成重建。 好的，18:2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我国养老理财试点正式开启，首批4支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亮相，恒大2.6亿美元担保义务可能会加速债务到期，广东向其派出工作组，我们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明年全市初中生会配齐线上家教。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根据这个计划，从2022年起，除了节假日和寒暑假之外，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8点到21点，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呢，学科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一共9门。 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目的呢是鼓励中学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自主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多种形式的在线辅导服务，供本市中学生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在线学习，及时解决学习过程当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强基础、补短板、提能力。 根据实施步骤呢，2021年上半年，平台已经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开放。2022年将会拓展到本市所有的初中学生。辅导的学科一共9门，分别是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原则上，节假日和寒暑假平台不开放。 教师和学生呢实行实名统一认证，在线辅导呢主要是有4种形式，其中的1:1实时在线辅导和1:多实时在线辅导，单次的时长都不超过30分钟。学生呢还可以在问答中心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描述问题，进行开放的提问。系统呢首先会在已有的题库当中进行智能检索，匹配成功之后推荐相似问题的解析及相关的知识点和学习资源。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源，再由教师认领并且解答。教师呢还可以将代表自己学科特长的微课上传到云平台，供学生自由的浏览和学习。 同时呢，平台将会逐渐共享互联网加基础教育工作方案中的优质微课，由系统智能推送或者学生自主选择观看。教师可以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并且指导学生开展基于微课的讨论、提问、微测等活动。为保障学生学习效果和保护学生的视力，平台将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的辅导时间。 同时呢，为了保障线上的教学质量，在线辅导呢将会招募本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 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的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科教师、高校或社会各界的知名专家。申请辅导的教师呢，需要通过校区市三级审核进入到云平台。 市教委将成立市级在线辅导计划规划小组、协调小组，那么根据云平台每学期汇总的数据，对在线辅导进行教师工作量的考核评价，按照在线时长和在线辅导工作量计入云平台。市级资金将为线上辅导计划提供保障，按照每个积分10块钱计算辅导的劳务费。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市场方面，本市蔬菜上市量每天超过了2.3万吨，必需品市场供应有保障。北京市商务局呢，对全市700多家连锁超市门店、近百家社区菜市场和主要的电商平台终端销售的每日监测显示，目前全市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秩序良好，特别是肉蛋菜供应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稳定在2.3到2.4万吨，特别是减免进场费政策实施之后，蔬菜的上市总量呢已经处于高位的水平。 为了保障京东市场供应，本市保供企业，特别是主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商超和点对点供应企业，多渠道加强备货，多渠道组织货源进京，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断货、不缺货。新发地批发市场成立了应急服务保障专班，分别于大广求贤检查站、京台高速礼贤检查站、京港澳高速兴礼检查站、106国道渝法检查站建立了直接的对接沟通机制，随时解决商户或司机进京过程当中出现的突发问题。 物美永辉等企业呢，在加大对店铺的供应量和送货频次的同时，为进京应急运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确保生活必需品及时抵京到店。华冠、金客隆和华联等超市呢，通过增加单次订货量，减少厂商配送和进京的次数，而超市发、家乐福、首航等超市主动适应新的进京政策的要求，积极动员外部商户和承运司机等遵照新的政策进行核酸检测，做好长期储备的计划。 此外，牛驼和万庄服务区核酸检测点启动24小时服务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进京运送生活必需品的司乘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务，日均检测量超过3000人次。 监测显示呢，本市南方陆地蔬菜的上市量占比在逐渐增加，蔬菜批发价稳中有降。前期呢，大家关注的生菜、小白菜、圆白菜、菠菜等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现在呢价格都有明显的下降。全市的肉蛋供应货源充足，价格波动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市商务局表示，将制定京东明春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预案，保障应急供应，做好米面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应急投放准备，确保关键时候调得出、用得上，全力保障两节、冬奥等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首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 在热线方面呢，新闻热线之前报道过，朝阳区左家庄北里楼外侧沿街的底商饭店比较多，底商背后呢靠近院内的一侧，由于曾经采用临时板房作为厨房，附近的民用管道啊经常被饭店的油污堵塞反冒，导致污水横流的问题。报道播出之后呢，问题得到了整改，那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追踪报道，我们来听一听。 在此前的报道中，朝阳区左家庄北里楼外侧的沿街底商饭店较多，底商背后靠近院内的一侧，由于曾经采用临时板房作为厨房，附近的民用管道经常被饭店的油污堵塞反冒，导致污水横流。当时居民反映， 34号楼的南侧这排房子呀，底商都是饭店，他们那个污水沟啊，都是从小区里边这个地下这走的，好多年了这种情况，油污啊，各种的菜汤子呀什么，就从那后边这条街就全溢出来了，污水啊，井盖，1个星期2回至3回，他们也都自己承认。 当时记者探访发现，小餐馆底商位于左家庄北里的柳芳附近。当时左北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平时堵塞管线之后无法联系到产权单位，只是由临街的各个商户负责临时清掏。 是谁使用谁解决，商户应该由他们来掏，确认他是不是违建，也由城管执法队确认。根治这块的话，产权单位啊，这得找人查。 属地左家庄街道城管科的工作人员当时介绍，多次收到居民的投诉，但是由于产权关系复杂，要根治隐患，还需要多部门的排查。 那个管道的产权很混乱，特别不清楚，因为我们也在研究那个地儿，通过一些资金看看能不能给它改一下，因为挺大的，我们那个平房里边那个餐饮，环保也去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只是采取了临时措施，正好朝阳区市务局这种一个整治计划，咱们也把这个列入了。因为 报道播出之后，问题得到了相对彻底的整改，居民反馈临建的板房，也就是在反冒的污水井上方的这些临时厨房得到了清除。居民王先生反馈说， 那个违建是当您报道之后吧，就给拆了，因为他拿那护栏就拿铁板就直接给它围上了，刨开了以后，把底下管道又重新换了一个管，这次给换了一个铁管，好多个部门一块协调，包括街道也来。 同时，附近居民楼的管井也在今年八月得到翻修。据属地左家庄北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多部门联合进行了整改。 提出了咱们社区这边肯定就协助帮着去解决这问题，那个环境得到改善了，这个事儿肯定是很多部门都一块联动办公的。 就管线改造之后的整改情况，居民表示满意。 首先谢谢您啊，这一年多一直关注这事儿，进展也不错，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基本上算是解决了，这段时间也都没有冒，这段时间这三月之内反正是没堵过，这个因为这个问题也都十多年了嘛，这回终于彻底的算是解决点儿。 老旧小区的整治，硬件老化的问题是看不见的慢性病，这里排污管线的整治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多位家住通州区金隅7090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两年前小区周围建起的围挡开始施工修整道路，今年11月有居民发现这新修的三条路将小区围成了一个洼地，究竟咋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据居民们说，小区北围墙外2019年开始实施东方厂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中包括对7090小区东侧、西侧、北侧三条道路的修整。12月2号，记者在小区探访时看到，金隅7090小区东侧的进水东路是小区唯一的一条进出口通道，进水东路北端约有300米在围挡内，北路段路基明显高于南路段。小区北侧院墙外就是迎勋北一街，目前被围挡圈住。居民们说， 街道通过市长信箱回复的，它最高的高层有1.8米的差距。 哎，你是说这样的围墙还有意义吗？ 穿过迎勋北一街，就是小区西围墙外的进水中路，和进水东路情况类似，道路由南向北，地势增高。居民们告诉记者，正是北投集团正在修整的这三条路，将小区围成了洼地。11月20号前后，他们拨打市民热线12345反映情况。属地临河街道办事处回复说，街道办事处于11月21号上午要求北投集团停工，11月23号组织召开吹哨会，会同龟字尾、通州分局、北投集团等单位现场勘查，形成整改方案。记者尝试致电施工单位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就目前7090小区周边三侧道路的规划问题咨询龟字尾、通州分局规划实施科。工作人员称， 东方厂安置房这个项目是个一户下辖项目，然后它手续呢还在补办过程中，这可能是市政科主管。 随后，记者向龟字尾、通州分局市政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府中心控规2018年批了之后，它这个相应的防洪排涝的标准提高了，可能它的下游的管线要按照满足相关的设计规范的要求去修建，可能从规划到具体实施这个中间确实有一定的情况吧。 这名工作人员称，12月3号下午，北投集团及相关部门会拿出最新的修改方案与居民协商。记者辗转联系到北投集团东方厂项目的负责人，对方表示， 就像大家都之前说的这个意思，把压下来啊。现在就是听听大家的统一意见，要是能统一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做。 12月4号上午，7090小区的居民联系到记者表示，目前居民们和施工单位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后续北投集团承诺会征求居民意见，对道路高差进行调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养老理财试点正式开启，首批4支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亮相。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呢成为人人牵挂、家家关心的一大问题。3号呢，我国首批4支养老理财试点产品正式亮相，这也意味着我国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正式开启。养老理财产品与普通的理财产品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与年轻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听听总台央广记者发回的报道。 今年9月，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结合国家养老或金融领域改革试点区域，选择四地四家机构进行试点，即工银理财在武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在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试点期限一年，试点阶段单家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人民币以内。目前四家试点机构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已经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中完成产品申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总裁程家军表示，投资者已经可以在中国理财网上查询产品相关信息。 四家试点机构的产品已经通过了全国银行业理财登记系统的申报，从现在开始，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理财网产品查询栏目输入养老两个字，就能查到我们首批试点的四支产品。 四家试点机构均采取线上加线下多渠道销售，四个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持当地个人身份证到对应机构的销售网点处，或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途径购买产品。面对养老理财产品，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便是该产品能否保值增值，让自己老有所养。据了解，此次养老理财产品设计以安全策略为主，产品的主要投向为固定收益类资产。工银理财副总裁王海峰表示，工银理财为养老理财产品设置了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引入了平滑基金、风险准备金、减值准备等方式，增强产品风险抵御能力。 针对每支产品均单独设置平滑基金，当一定期间内投资收益超过业绩比较基准时，我们会将超出的部分比例提出。如果遇到了这个极端市场情况，收益如果不理想的时候呢，会回补到本产品，这样呢通过实现这个削峰填谷来降低净值波动。 不同于大多数理财产品，首批养老理财产品期限相对较长，封闭式产品期限为5年，这也契合了养老的长期性特点。建信理财副总裁李立杰表示，5年的起步投资期限意味着养老理财产品有更多的跨周期投资空间，投资者也将获得相对稳健的投资收益。 这是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产业发展，并享受红利，重点配置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市场化优质资产。 招银理财投资总监范华表示，招银理财产品特别设定了分红条款，可以满足投资者在持有期间的部分流动性需求。 为了满足投资者流动性的需求，一方面增设分红安排，产品成立满半年后可按季度分红；另一方面，针对投资者罹患重疾等特殊情形，设置了提前赎回安排，以彰显人性关怀。 普惠性是首批养老理财产品的一个共同点，产品起购金额低至1元，总费率的收取也远远低于其他理财产品。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介绍， 执行优惠费率这个产品，我们是在光大理财所有产品中，它是一个最优惠的费率，我们保持了零的认购费、零的销售服务费，我们的管理费只收10个 BP， 托管费也是我们的同类产品的这个最低。 养老理财产品与年轻人有何关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介绍，养老理财产品不是老年人理财产品，建议投资者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养老规划，提前积累。 需要我们家庭和个人呢，进行了全生命周期的长期储蓄和长期投资，形成一个终身积累。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使得我们的家庭理财啊更长远，也能够使得我们的家庭的理财啊能够获得稳健的长期投资收益，为未来的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当前中国老年人主要依赖养老金养老、保险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董登新认为，发展系列养老金融产品是完善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工作。 我们把第一支柱叫公共养老金啊，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话呢，是我们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话呢，应该说规模太小。我们现在寄希望于第三支柱的普惠性，通过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普惠，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将养老纳入到家庭理财的这个资产配置当中来。 近日，江苏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 条例进一步细化了上位法关于反家暴的制度规定，明确了家庭暴力的类型。条例将借助法治力量按住家暴的拳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条例共6章55条，主要规范了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责任等内容，着力构建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其中，家庭暴力的定义是条例中最基础内容。 坚持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条例呢，在第3条当中，明确了家庭暴力有4种类型，即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列举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呢，殴打、捆绑、冻饿、残害等人身伤害行为，以及漠视、孤立等精神侵害行为。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后，可以向哪些部门和单位投诉、反映、求助？相关部门和单位如何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干预和处置？条例也做了明确规定。 首先规定呢，他可以向这种基层自治组织、居村民委员会啊，这个可以向妇联、工会、共进团、残联这些社会团体啊，他可以进行投诉、举报，同时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公安机关呢，对这些严重的这种家暴行为呢，及时制止、干预。不听制止、不听劝阻的，还要发这个告诫书。受害人呢，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最直接的一种途径，也是当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存在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可以向法院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条例还鼓励用人单位、社会各界向公安机关等报告家庭暴力行为，经公安机关查实，符合见勇为人员确认条件的，依法予以确认。 因为平常呢，大家都是把这个家暴呢当做一种私事，或者是别人家的事，不愿意去干预，所以条例呢，对这种现象呢，通过鼓励的方式，来让大家都来发现这个帮助发现家暴行为，来及时达到干预制止的目的。 据了解，该条例为江苏省出台的首部反家暴地方性法规，将于2022年3月1号起施行。 再来看，中国最东端的高铁将会于6号开通。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沈阳至佳木斯高铁牡丹江至佳木斯段，也就是牡佳高铁将会于12月6号开通运营。那牡丹江至佳木斯啊，最快2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对。牡佳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是中国目前最东端的高铁。这段高铁呢，南起牡丹江市，经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终至佳木斯市，全长37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7座客运车站。 牡佳高铁全下地处高寒地区，新建桥梁173座，隧道34座。开通初期呢，铁路方面将会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8对。目前呢，牡佳高铁车票已经在今天8点开始发售了。 牡佳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路网结构，对于促进沿线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等具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再来关注恒大集团，恒大2.6亿美元的担保义务可能加速债务到期，广东向其派出工作组。昨天晚间呢，中国恒大发布了一则内幕消息，称该公司呢收到要求其履行一项金额为2.6亿美元担保义务的通知，在集团未能履行担保或其他财务责任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到期。 恒大表示，2021年9月份以来，集团积极与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评估公司的资本架构及流动性情况，探索所有可行方案，并与境外债权人保持持续沟通。 鉴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恒大进一步表示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的资金继续履行财务责任，但是呢，会统筹的考虑整体的财务状况，尊重全体利益相关方，秉承公平性、法治化的原则，积极与境外债权人进行沟通，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制定可行的境外重组方案。 上述公告发布的当天，据广东省政府网站消息显示，中国恒大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当晚立即约谈了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 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请求，为了有效地化解风险，保护各方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的经营。 昨天晚间，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恒大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盲目扩张。境外美元债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投资人较为成熟，甄别能力较强，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和程序。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近期境内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一些中资房企开始回购境外债券，部分投资人也开始买入中资房企美元债券。 好的，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拜登签署短期政府拨款法案，以防止政府停摆。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月3号，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短期支出法案，避免了政府的停摆危机。然而，短期支出法案只能够维持政府运营，持续到明年的2月18号。国会议员们依然需要在明年年初制定另一项拨款法案。 在此前一天呢，也就是12月2号，美国联邦政府资金到期前的最后关头，国会参众两院达成了共识，先后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避免了美国政府因为资金不足而关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央广播电台驻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据美联社2号报道，当晚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9票比28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将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至2022年2月18号，并在保持当前支出水平的同时，增加70亿美元用于援助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该法案于当天早些时候在众议院以221票比212票获得通过，现已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据美国国会山报2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于11月警告称，联邦政府资金将在12月中旬用尽，如果债务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将面临历史上第一次债务违约。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尽管两党都坚持称不愿意将美国推向财政悬崖，但仍差一点就错过了最后期限。这几天来，一些反对拜登政府疫苗强制执行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威胁要搁置拨款法案，迫使联邦政府在周末关门，从而向民主党施压。美联社报道称，在众议院就拨款法案投票时，共和党领导层敦促本党议员投反对票，最终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号报道，拜登政府要求100人以上的企业要确保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或接受定期检测，并在工作场所佩戴口罩。对此，堪萨斯州共和党议员马歇尔和犹他州共和党议员麦克里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政府取消疫苗强制执行法案的资金。该修正案成为两党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共识的分歧所在。2号晚，参议院对修正案进行投票。由于两名共和党议员缺席，且修正案通常需要60票才能通过，修正案最终以48票比50票被参议院否决。勉强维持联邦政府到12月初的政府资金，来自9月30号通过的一项短期持续决议案。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到2022年2月，国会仍需采取新的短期措施或批准一系列法案，以解决2022财年的拨款问题。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分析指出，国会两党在长期财政计划上仍有分歧，如3月份拜登签署的1.9万亿美元新冠救助计划，大幅削减了医疗保险、农业援助等关键项目的数十亿资金。等到商讨2022财年法案时，民主党至少需要10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而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却公开表示不打算让民主党人轻松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障碍。据国会山报报道，众议院已经通过了9项2022财年的资金法案，而参议院尚无任何进展。美国政府的下一场关门危机仍在酝酿中。 其实回顾一下之前的新闻，能发现美国政府的关门危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光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就不止一次停摆。 是， 那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又差一点就关门了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制度缺陷以及两党的分歧。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这种所谓的这个先授权后拨款，或者每个财年都是从这个自然年的10月1号开始，而不是自然年的这个1月1号开始，这个安排呢，在目前这个框架下呢，每年2月份啊就要为10月1号要来临这个新财年做这个所谓的预算的立法，比如预算决议案的通过，然后还有各个需要花钱的这个政策项目的这样一个授权，再加上国会呢整个8月份是休会，所以其实真正意义上这种财政立法时间就不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时间本来就比较紧张，然后再加上目前呢众所周知的哈，美国这种两党政治激化呀、撕裂呀、势如水火、否决政治哈愈演愈烈，这种态势呢也导致了这种正常的这样一个财政立法呢就更难在这个不到6个月时间内得以通过，也就更难在新财年开始这个10月1号之前完成。那如果完不成的话呢，当然这个联邦政府呢在这个新财年开始之后就要面对这个所谓的五米下锅的这个问题，就完全可能出现这个所谓的部分政府关门的这样一个危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哈，那么屡次出现无法如期通过这个拨款立法，时而呢出现一些联邦政府关门危机的这种根本原因呢，应该说一个呢是美国目前这种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缺陷，另外呢可能是确实还是难以实现共识的这个党争激化愈演愈烈，这两者之间呢应该说呢是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这个恶性循环，也导致了目前呢美国联邦政府呢在这个财政治理方面的这样一个困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的分析显示呢，美国财政部已经达到了28.9万亿美元的新借债上限。如果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的话，那美国财政部呢可能会在今年12月底之前耗尽手头的现金。到时候呢，联邦政府将无法全面的履行其支付义务，不得不推迟一些付款，或者是出现债务违约。那近期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督促国会在12月15号之前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奇尼亚斯表示说，美国领导人不能够确保履行政府基本职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随着美国通胀和政府债务的高企，美国不应该继续为财政赤字扩大融资，同时国会应当尽快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美国政府屡屡提高债务上限暗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咱们继续来听一听刁大明的分析。 债务上限这个问题呢，其实最早是1917年啊，美国国会呢被赋予了这个决定联邦政府财政上限是否提高的这样一个权利。那其实当时的一个考虑呢，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有效的管控财政的这个债务规模。那后续呢，确实也是这个多次，甚至是新千年以来是比较频繁的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是我们也知道，目前美国债务呢超过了这个美国这个 GDP 的这个总额，那么应该说是历史这个最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是最危险的水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还要同意提高债务上限，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扩大美国这个联邦政府支出，那这显然事实上是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极具风险的一个冒险行为。那一方面呢，这种做法呢必然进一步恶化目前美国这个联邦政府这样一个财政窘况，降低呢这个联邦政府呢这个所谓的这种财政调控能力，为美国经济前景带来极大的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呢也是将这个压力和风险呢极其不负责任的转嫁给外部，给世界经济呢输出风险，实际上是不利于在疫情条件下，或者说在未来这个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这样一个稳健复苏的。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非，来关注一下南非日增新冠确诊病例4天之内翻近2番。那南非3号报告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超过了1.6万例。4天前，也就是在11月30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是4373例，而上个月中旬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200例。 那从11月30号到本月的3号，南非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翻了近2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南非是最先报告发现新变异株奥密克戎的国家，这一疫情发展态势呢，令人担忧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究竟多强。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南非过去24小时新冠病毒检测量为65,990人，发现16,055例确诊病例，阳性的检出率为24.3%，72%新增确诊病例在人口大省豪登省，也就是首先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地区。 南非11月24号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从病例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株。世卫组织11月26号将这种毒株命名为奥密克戎。目前呢，全球对这一变异株的特性知之甚少，不确定它的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有多强。 美联社在3号呢，援引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的说法报道说呢，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感染者大多症状是比较轻微的，而染疫住院的人大多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 美国有7个州出现了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当地时间12月3号，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宣布，在该州巴尔的摩地区居民中发现了3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3位感染者当中的2位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之中一名最近从南非旅行归来，另外一名与其有密切接触，第3与前2位无关，并且呢无明显的旅行史可追踪感染来源。 截至目前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7个州已经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3号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罗希尔·瓦伦斯基表示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但是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不久将会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新冠毒株。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就劳工部最新的就业情况报告发表公开讲话时，再次提到奥密克戎对美国疫情形势的影响。他表示，美国即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措施，这足以解决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问题。新的旅行限制措施将于12月6号开始实施，要求所有从境外入境美国的人在出发前一天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出发。 我们再来关注火星的新发现啊！据美国欧亚评论网站12月1号报道，在亚利桑那北部大学博士研究生阿里科佩尔最近发现呢，火星上一个名为阿拉伯台地的区域曾经存在过水。 报道称，阿拉伯台地位于火星北纬地区，面积略大于欧洲大陆。阿拉伯台地包含着陨石坑、火山口、峡谷和美丽的岩石带，让人联想起彩色沙漠或裂地国家公园的沉积岩层。 报道指出啊，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岩层是如何生成的，科学家们呢把重点放在了热惯性上。热惯性呢定义了一种材料变温的能力，由松散的细小颗粒组成的沙子呢会迅速地增热或散热，而一块坚实的巨石呢则会在天黑之后长时间地保持温暖。通过观察表面的温度啊，他们能够确定说研究区域内的岩石的物理性质，他们能够在一种物质看似坚实的时候来判断啊，它是否松散并且正在受到侵蚀。 研究发现，这些沉积物远没有此前所有人认为的那么有凝聚力，这表明这种环境只可能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存在过水。那科佩尔也说了，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就是什么条件让那里短暂存在过水？那里是否有过冰山，但随着大洪水爆发而迅速融化了？会不会有一个地下水的系统，它曾经短暂地渗出地表，不过后来又沉降回去了呢？ 科佩尔还说，宇宙大的惊人啊，就连火星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呢，他们研究火星已经有数十年了，目前呢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说他们现今的研究层面呢已经开始可以与他们一直以来研究地球的方式相比拟了，说这对火星科学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 好了，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好了，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于浩，责任编辑杨迪，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另外提醒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民生计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明天见。